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刚出头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